我像一只鸟儿自由飞翔，不知什么叫做忧伤。自从看到你对我轻轻一笑，我才尝到人间痛楚。